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欢迎大家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日呢是1月30号星期五的晚上，我在身边，在我身边呢有糖水同埋阿 Sam。 各位听众好， 大家好。 今个礼拜呢就即係比平时短啲啦，因为平时返5日工，今日就返4日。今个礼拜返4日呢点解呢？因为之前上一集都讲过啦，1月26号 ,26 号呢就係我哋即係 Australian Day， 咁呢都係公众假期嚟嘅咁样。喂，糖水，你1月26号做啲咩？ 嗰日咪朝头早开电视，跟住见到成班友戴住绿帽喺嗰个坎培拉嗰个湖侧边，跟住我哋个首相阿伯，whatever 啦，哎我都唔知啊，唔知佢系乜啊，总之总理又好，首相又好，嗰个阿伯咧就讲下嘢啊，颁下奖啊咁样咯。咁跟住就晏昼就睇到啲新闻，又同我老婆喺度研究下，到底你可唔可以封一个外国嘅王储做武士嘅咧？咁样可唔可以嘅咧？ 喂，系咪因为佢做唔到皇帝，所以俾个爵士佢咧？咁啊，但系即系降级咁样。 系咪降级嚟嘅呢个？ 唔系王储，唔系王储，佢系王夫啊，唔系王储啊。 唉，sorry， 应该系我想讲君王，其实即系你 prince 啊嘛，佢系 同埋有爵位嘅本身。 有本书叫 The Prince 嘅，我哋中文咧就叫君王论啊嘛。其实佢系君王，你可唔可以咁做嘅咧？真系，即系研究咗一阵咯。 喂，呢样嘢系单方面嘅啫，系嘛？ 但理论上啊，即系呢个理论层面嚟讲，佢系英国嘅王夫，但系英女王又系澳洲嘅女王啊嘛。咁佢即系都系澳洲嘅王夫啦。咁后来话斋，你封翻个王夫做武士，其实即系降 grade 咯。 点解个首相可以降可以将佢降 grade 嘅？真系奇怪。 睇个势似系英女王吓、啊，想降佢女老公个 grade， 跟住就叫澳洲啊，去帮手帮我封我老公做爵士咁样啫。 真系劲抽啊！总之我觉得， 总之变相就减人工啦。我谂睇个势。 一流，我支持阿伯总理，有如支持香港嘅梁特首一样啊。我觉得。支持梁特首，香港好快会有民主；支持阿伯总理，澳洲好快就会变 republic。 好快走向共和。 系啊，好快走向共和。而家又有人走出嚟，又有啲 discussion 走翻出嚟啦，因为呢单嘢。 但唔掂啊，越嚟越衰。即系其实佢本身其实我觉得佢一上场咧唔错嘅，其实唔差嘅。咁点知其实佢一路搞嚟搞去咧，就好似即系讲多错多啊，或者系做啲决策。当然啦，佢做嗰啲决策就即系减样减。嗰样咁啲人就有啲会唔鍾意啦咁样，但係就佢自己又唔争气啦，咁而家都开始新聞都不断咁讨论緊，喂究竟边个想即係好似起哄緊话喂搵人顶佢喇喎，顶佢个位喇喎。 係啊，所以如果你Malcolm Turnbull 上嘅 ,Malcolm Turnbull 又系支持共和㗎嘛，又系支持 Republic 㗎嘛。咁 Bill Shorten 又支持 Republic， 咁即係有望下一届可以做到㗎，真係。 咦，咁真係有机会做共和国㗎喎。 有机会㗎，係 啊。不过下一届先算啦。 唔係咁易呀，要修宪㗎嘛，修宪要公投。 要公投啊，係啊，有机会再公投多次㗎。 好难㗎公投。要所有嘅 state 都过半数，大佬，仲要你要所有 state 度投票过半数，然后仲要国会度三分之二，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我同你讲，好难，系超难，除非系啲完全冇争议嘅法案先过到嘅。早嗰十零廿年试过一次啦，系 99年嘛，好似。 系啊，净得 ACT 过咗啫嘛，反而系政府即系。呢、这个政府嘅州啦，叫做或者自治领啦，就过咗咯。其他全部都唔支持共和。 唔系，当年我都喺澳洲，其实有啲 background 嘅。其实当年点解会过唔到咧？就是、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支持共和，但系咧就倾唔掂共和之后到底要做咩，同埋同佢嗰个选项有啲关系嘅。咁但系而家又过咗十几年啊嘛，有新嘅一代啦嘛，所以。 所以真系有机会噶，我觉得。 你理得我啊，我起码有得投先啦，你明我意思啊？吓，好过有啲地方冇得公投啊，系嘛？ 咪咯，有得投先啦，起码即系唔通真系揾阿威廉王孙做澳洲嘅精神领袖 唔 咩？ 系似系讲 未 晒 来不 数 入。 啦，你唔见上次英女王过嚟已经耍晒冧，讲好晒数啦，应该讲好晒数噶啦。我觉得今次可能无端端封阿王夫做冇事，可能真系同英女王谂住退位都唔出奇啊，大佬，英女王都八几啦，讲真。 系咩？我觉得似阿拔退位多啲喎。今次封阿王夫睇个势，我觉得澳洲日咧夜晚咧电视台咧就播咗嗰套戏叫做系咪就叫 Australia？ 系啊，The Australia。 咁你哋有冇睇嗰套戏啊？ 我见到 Nicole Kidman，我已经收，即已经收晒。 哎呀，你咁唔爱国嘅你，Nicole Kidman 你都唔睇啊？ 哇，教人嚟嘅，成 你 份命教嘅。 即系你两个都冇睇过。咁其实嗰套戏咧都系有心之作嚟嘅。咁我哋而家香港边咪成日讲要文化建国啊嗰啲嘢嘅，咪讲咩要有建国神话啊咁样嘅。咁其实呢套戏咧就系讲啲咁样嘅嘢嘅。咁如果你冇睇过咧，可以讲个少少 outline 啦，即系讲多就唔讲啊。咁其实佢本身呢套戏系一个国际嘅澳洲导演拍噶嘛，Baz Luhrmann。咁跟住佢揾翻啲澳洲嘅 casting 啦，有 Nicole Kidman 啦，女主角，咁男主角就 Hugh Jackman 啦。咁佢讲 阿 Nicole 狼人啦、 系狼人，同埋 Nicole Kidman 有冇名啊？冇啊，咁 啊，教 样 人咯、啊。 教人。咁啊，Nicole Kidman 咧，佢就系由英国嚟嘅一个淑女咁样嘅，淑女贵族咁样嘅。咁咧，佢就喺澳洲又经过澳洲嘅大陆啊，带啲牛。经穿过呢个 Outback 啊，就去咗 Darwin 咧，咁就邂逅咗呢个本地嘅澳洲佬啦，即系好 down to earth 嘅澳洲佬啦，咁又结出一段爱情啦。咁另外就系咁，仲同一个 Aboriginals 嘅细路咧组织咗一个家庭嘅。咁即系其实成个寓意都好明显，由英国嚟嘅女人同一个澳洲佬，同一个 Aboriginals 嘅细路组织一个家庭，咁跟住经过澳洲嘅土地。跟住去到 Darwin 就系、太平洋战争就俾日本仔炸啦。咁其实呢个就系澳洲嘅分水岭嚟噶嘛，就系话你嗰个旧嘅澳洲，即系 Ansett 嗰个澳洲，同埋呢个太平洋战争嘅澳洲，即系呢个就系分水岭澳洲，跟住就变咗一个，即系譬如你取消保护政策啊，接收新嘅移民啊，同埋你嗰个澳洲人个身份慢慢转变啊，即系其实呢个基本上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 Baz Luhrmann 嘅，即系有心去做呢个新澳洲嘅建国神话咯，即系新嘅神话咯，即系帮澳洲人定一个新嘅身份咯，所以其实都系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下嘅。咁如果香港嘅听众你即系都唔明我讲咩嘅咧？就系嗱，我假设而家有旧嘅狮子山精神，就系、是、我哋要努力向上努力啦，咁跟住就有回报啦，不辞劳苦啊。咁而家有新嘅狮子山精神，大家见到挂咗喺狮子山上面有啲咩啦？就系、是、我要真普选啦。咁你想象下当年吓，即系如果有一个香港嘅国际导演，譬如话 徐克。 吴宇森劲啲，吴宇森同埋一两个国际级嘅明星，当年有啦，而家都冇啦。而家即系 乔伟， 乔伟啊，或者发哥10年前嘅发哥，同埋张曼玉10年前嘅张曼玉，都而家好似剩翻章子怡啊，阴公啫，都唔知系咪香港，即系唔知揾咩代表嘅香港啊，一齐拍咗套戏， 成功哥哥。 我唔系呢个，唔系啊呢 喂， 个。 香港嘅徐子珊啦、 嗱，我假设系周润发先啦，10年前嘅发哥啦，咁一个离地中产由英国翻嚟嘅离地中产张曼玉翻咗嚟香港，邂逅咗呢个本土嘅学者，本土城邦论嘅学者，就由呢个周润发饰演嘅，咁佢邂逅咗发生咗一段感情。就接仲同埋一个细路，个细路就系儿童嘅黄之锋啦，咁样组成咗个家庭，跟住几年之后咧就发生咗呢个雨伞革命啦，即系一套咁样嘅电影咯，基本上系咪大家听到都想睇咧？有少少 可能 好， 反而唔想睇添。 我好难可以将发哥个样 key 到落去陈文嗰度。 我接受唔到，sorry。 都系明白嘅，明白嘅。不过呢个算啦，有机会再讲啦。 今日讲明啊，唔讲政治啊，所以都唔好讲咁多政治啦。 好， 喂，唔讲呢样嘢。喂，阿 Sam， 咁你吓澳洲日吓，作为一个澳洲人，你喺澳洲嘅首都做啲咩咧？ 保卫首都。 你冇去睇？你有冇戴绿帽啊？ 冇啊，呢啲嘢唔做啊。 喂，咁你澳洲人嚟噶嘛？你澳洲人唔去澳洲做啲澳洲啲嘢嘅咩？ 哇，大佬，你爱国家包心度爱噶啦，成日喺度摆喺嘴边嘅咩？同你讲，你越嗰啲越系话自己爱国，嗰啲就越唔爱国。我可以同你讲， 系嘛？嗱，即系通常啦，嗱，通常 Australia Day 咧，其即系都俾翻啲听众知啦。咁其实即系每年咧就1月26号我哋都会庆祝噶啦。咁其实系纪念啲咩咧？咁基本上咧就系1788年嗰阵时咧，就英国就其实系澳洲插旗，所以咧。好多人其实即系对1月26号咧都有两种感觉嘅，有啲人就会即系庆祝啦，咁但系有啲即系譬如尤其是土著啦，就会觉得即系或者系支持土著嘅事咧，就会觉得喂依日其实基本上吓系话明系即系入侵日或者 invasion day 嚟，因为就系嗰日咧1788年即系200几年前咧英国就插旗啦喺澳洲。其实咧即系澳洲日嘅时候咧，通常做啲咩咧啊？好简单嘅啫，开挞着个炉，无论落几大雨都好啦，都会挞住个 BBQ 炉喺度烧嘢食嘅，即系喺个无论喺公园又好啦，或者系喺啲后即系自己间屋嘅后院又好啦，永远都系会 Australian Day 就系 BBQ Day 噶啦。咁样你见到 Australian Day 嚟嘅时咧，啲超级市场嘅广告就系成日卖羊啊、卖猪啊、卖牛啊啲广告就话，Australian Day 就系即系成日烧羊嘅好时候啦，咁样跟住咧，冇啊，饮啤酒啊，睇下网球啊。今系啦，年年都喺呢个时候有即系澳洲公开赛噶啦，咁样即系我嚟咗十几年啦，咁我啲澳洲每年嘅澳洲日都系差唔多咁过啦，咁无论风吹雨打都系挞着 BBQ 炉咁样围住饮啤酒烧嘢食咁样睇波咁样，咁年都系咁噶啦。近排咧，澳洲为咗吸引大陆客咧，有啲新搞作啊。大家知唔知咩事？ 好厉害，好似话喺个雪梨桥度有啲嘢搞，可以走上去搞好多嘢，走上去登上顶峰之后做好多嘢，咁好多娱乐性嘅嘢，系嘛？ 基本上我都系睇明报先知嘅几阴功啊！即系我作为一个澳洲人，系我要睇香港明报，我先知发生喺澳洲呢件事。就系、是、基本上咧，雪梨咪有条雪梨桥嘅 Harbour Bridge 啦，咁样基本上咧就系嗰间公司咧就其实有间公司就系专系搞搵啲游客去行上雪梨桥啊，就系话哦要 lifetime experience， one of your lifetime experience 啊，once in a life 嘅刺激嘅行动啊，咁样咁而家咧为咗去吸引大陆客咧，基本上咧就系、是搞咗个 event 吓、啊，就系、是、咧你可以咧系去同你嘅三五知己上条雪梨桥上边咧系唱 K 嘅。 唱咩歌啊？ 唱咩歌咧？话嗱，有五首歌拣嘅，咁包括咧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啦，朋友啦。 哇、哦！咁要夜晚上去先唱喎、啊、呢、這个。 恭喜恭喜你、啊！哇！你有冇谂过吓、啊、上去澳洲其中一个好 significant 嘅一个嘅旅游热点上边，喺度高呼喺度高唱呢个嘅共思共思共思尼啊！哇！你唔觉得系一个好伟大、好澎湃 好好创新？我觉得真系， 我觉得好威咯！ 哇！我睇完之后，其实真系一额汗。 俾唔俾？我想问下，咁俾唔俾条桥上面屙屎啊？咁你俾得唱 K， 应该成套嘢一齐做晒啊嘛，系嘛？可以打牌啊嘛？ 唔单止唱 K 啊，仲有一个叫做呢个浪漫雀桥会啊，基本上系可以上去打雀嘅。 打咩雀？ 打麻雀咯。 但系我想知道佢，唔系我想知道佢 上诉先。 唔系佢实际上佢点样？因为好大风噶嘛，上面好你即系你去，通常去过条桥都知道又咁高，好 Q 大风噶嘛，佢海港嚟噶嘛。咁点打咧？啲麻雀做乜嘢跌落桥掟死人我啫？高 系喎，系喎，真系 一嘢 好危险噶，大佬 啲牌品唔好咪反台咯。 喂，下 即系我想知道佢点做先？ 飞落嚟喎上边。 我哋知澳洲啲执得几严噶啦，应该话你跌落去撞烂两块玻璃嗰啲挡风玻璃，然后抄死两件咁啦，哇！你唔有牌赔啊？ 有只一索咁样， 咪系咯，一索咁样，跟住第二朝报纸卖一索一索。索命咁样系咪先？一索命。 讲真，搞得呢啲嘢，佢就谂好晒啲安全系数嘅。咁但系只不过系，即系我谂下，点解澳洲要为咗钱，为咗吸引大陆游客吓、啊，要搞啲咁嘅嘢咧？喂，又唔见你搞吸引日本游客去上食寿司。 吓、啊，唔上去食拉面，唔煮拉面喺上面食，吓、啊、咁、多游客唔吸引，要吸引大陆游客。喂，我上去嗱，大家你自己唔好，唔系我老作吓，大家上去嗰个 bridgeclimb.com， 你自己上去睇下，啲相全部都系黄皮肤黑头发嘅，基本上就话俾你听，依个系一个中国人嘅玩意。 喂，咁梗系啦，打麻雀依个感觉啦。 喂，咁但系喂，可以有其他嘢做嘅啫，另外先，即系如果你要去 sell 澳洲嘅时候，即系之前我哋好耐之前嗰集讲嘅啫嘛，你无啦啦做乜喺澳洲整个中国式主题公园啫？喂，佢喺中国嚟噶嘛？你喺中国嚟做乜要喺去外国嘅时候要去翻一个中国式嘅主题嘅嘢咧？即系嫌自己屋企唔够靓，要去到人哋要去旅游嘅时候都要翻屋企咁样，真系唔系好明白。 其实我觉得你个问题问得好好嘅，点解唔俾日本人上去食寿司啊咁样咧？但系就要。啊特别整呢啲咁样嘅娱乐去俾我哋嘅强国嘅旅客咧，大家 咁点同咧？小日本同我哋伟大嘅社会主义祖国边度相比啊？我哋强国嚟噶嘛，强国人嚟噶嘛。 哦，即系要澳洲要迁就我哋，就唔使迁就。 我当然啦，喂，你有冇见到日本人出到去同人讲话我哋系强国啊？唔会噶。 即系喂，你吸引南韩游客去上去食 kimchi 啊？你话先啊？即系喂，仲要系唱嗰啲歌系嗰啲朋友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即系喂，完全系同条雪梨桥。你问我，我觉得系完全系背道而驰嘅，完全唔入流 的。我觉得 比较失望。冇《義勇軍進行曲》啫，冇得遲啦，叫做 點啊有噶啦，點啊有啦，加多一嚿水，乜都有啊！ 喂，你唔插，你唔去攞支中國國旗上去插？ 哦，我佢会俾噶，我觉得佢俾你得警服相啫嘛，唔系依啲嘢不嬲都冇所谓噶，你就攞住支中国旗周街插都佢唔俾你噶， 加翻几百蚊咁样就攞支中国旗咁样影幅相咁样吓， 我应该唔使加钱插旗啫，插完掹翻出咪得咯，冇嘢噶。 哦，咁唔得，咁都要加钱啦，咁啦系嘛？ 要加钱，我想问下收得贵唔贵先，个费用系几多啊？知唔知道？ 每人旺季嗰阵时就系268蚊澳币啦，大概千零蚊，1600蚊。港币到啦， 咪依个爬价啫嘛， 咪 爬都要价钱啦、 啊。依个咪就系咯，咁但系你可以上去打埋牌、 啊，即系唔使加钱啊，打牌同埋唱 K 咯。 依个 event 嚟嘅啫嘛，搞依讲你问我，其实我觉得 mimic 嚟嘅啫。你 边个唱到啊？你大风到咧，你啲头发都吹到乱晒啦，净系个麦净系收到呼呼呼呼呼呼咁样咯。 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咁样其实系即系国耻咯，唔系大陆国耻咯，系 澳洲国耻 咯。即系你喺个冇噶，你喺一个澳洲一个比较著名嘅旅游景点做你中意做嘅嘢，去显示你国家嘅伟大咯。可能你即系我有人会觉得我上纲上线啦，但系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澳洲人，我睇到呢样嘢，我觉得系嬲咯。我唔系嬲大陆人啦，但系我嬲啲即系公司为咗吸引大陆客做啲咁嘅嘢咯。 咪但系不嬲强国嘅特色系咁样噶，你见到佢哋去到嗰啲即系金字塔啊、狮身人面像啊，即系几千年喐下都几千年历史嗰啲咧，佢喺度刻字噶嘛，望到此一游咁样噶嘛，即系你要有翻咁个国家要有翻咁上下强先能够做到啲咁嘅行为咯。 希望吓、啊、有啲政府内部官员，虽然我哋呢度有两个。听到呢啲之后去反映一下啦，即系大佬你唔好卖国啦。嗱，即系我哋今集节目咧，即系上个礼拜我都讲咗啦，就系咧我哋去推动呢个澳洲旅游业啊。知道咧，即系其实澳洲今年2015年嘅经济咧，就越嚟越差噶啦吓。即系澳元又跌到趴喺度嘅时候咧，就系、是、其实系嚟澳洲玩嘅好时机。咁咧，我哋今日咧适逢呢个嘅澳洲日之后咧，我哋去介绍一下，即系吓、啊、澳洲。都十大嘅产物，平时啦，每年笑死朕都有吓、啊、十大笑死朕事件啦。咁我哋即系喂南风枪都唔可以执输噶嘛，即系我哋都有十大代表澳洲嘅产物啦吓、啊。即系你咩嗰啲闪闪书咧，咪成日跟住又讲话要食依样食嗰样，必买必买必食必住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咧就作为呢个澳洲大使咧，就同大家唔同嘅，即系来自唔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听众啦。虽然我哋听嘅人好少。就咧去介绍下澳洲有边十样嘢系值得你去研究一下、探索一下咁样。 嗯， 喂，咁咪由第十位开始先啦，好嘛？第十位就系、 是、呢个英文又叫Dual Flush Toilet， 即系有两个掣啦。澳洲有啲两个掣冲水嘅马桶。 其实嗰两个掣有啲咩分别咧？左边同右边个掣 系一个 一个系放男，一个放女。 一个就多啲水，一个就少啲水，一个多水劲啲，咪一个少水 嗱 我同你 少 大家 啲。 讲下，我屋企都有一个咁嘅 我屋 厕 企嗰个 所， 都系喎。 系啊，但系佢冇写边个多啲，边个少啲嘅。 有 但系一 噶， 个系鸳鸯式噶嘛，一个系 有噶，系 鸳 啊， 鸯。 有公仔噶。 我个冇噶，我个得两个掣嘅咋。 你揿一揿， 吓、 我甩咗色啫嘛。 即系咁，我点知左边嗰个多啲，右边个多啲咧？ 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考，有冇试过有一刻考虑过啊？到底用边个掣好啲嘅咧？咁样。 喂，边个就想去揿边个咯？可能分左右右右就。 喂，其实咁睇下你开大定开细嘅啫，要唔使谂。 我系咪咁分嘅咧？ 喂，梗系咁分啦，唔系点分啊？我唔知，我从来都系觉得咁样分噶。 就 number one 就用左边 ，number two 啊用第二边啊。 你冇考虑过可能 水量要大啲啊嘛？ 你制造嗰样嘢出嚟系需要水量几多咁，跟住先决定系用边个掣噶嘛？应该系。 你唔觉得好 make sense 咩？咁你大嘅咪多啲水咯，细嘅咪少啲水咯。 但你可能有好少大同埋好多细嘅都唔出奇噶嘛？ 喂，我觉得唔系我你讲真，我觉得呢个咧嘅几好嘅 intention 嚟嘅，个 intention 咧其实系想你悭水嘅，即系用即系屙厄尿嘅，咁咪用少啲水冲咯，系咪先？你爆屎渠嘅，咁你一定要大多啲水冲，好正常啫。 但系糖水你要明白，一样系 liquid， 一样系呢个 solid 嘅 substance 啊，系唔同噶嘛，明唔明啊？ 都几有代表性喎、啊！你其他地方有冇见过先？讲真， 我真系唔知道，但冇听，我冇听过其他地方有。你哋有冇听过其他地方有？ 冇啊！我觉得呢个发明系因为你因为呢样嘢系好爽噶嘛，去厕所。 喂， 即系无论 好 大开小，咁 double 的 excitement 咯，有两个掣俾你。 要谂啊嘛，同埋唔系，但系 仲可以谂， 刺激你嘅脑部嘅活动咧。 错，应该系咁样。 喂，你有冇谂过揿？有冇试过一次过揿晒两个？ 好似唔得，你净系佢个构造系净系可以揿一个嘅啫。因为我试过。 啊，你睇下几多嘢玩咧？一个咁样嘅发明真系。咁讲翻少少正经噶啦，不如呢个嘢咧，原来系好似去到1980年先发明嘅。佢而家呢度系啊。咁、 okay. 其实大家可以从呢个发明睇到呢样嘢系，即系其实澳洲真系好干旱咯。一个地方咯，系、第九位。 喂，第九位咯，喂，第九位就其实咧，依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澳洲成日俾人嘅感觉嘅。OK， 以前即系我啱嚟到澳洲嘅市民，喂，澳洲出名啲咩？除咗袋鼠之外咧，就系、是、依样啦，就系、是、肥婆、乌蝇、醉酒佬啦。诶、依三样嘢系唔可以分开嘅，即系唔系第九位系肥婆啊，第八位乌蝇，唔系咁，系第九位系肥婆、乌蝇、醉酒佬。点解咁讲咧？声 澳洲三宝嘛，即系煎羊三宝咁，你冇得分开佢， 即系个 package 嚟嘅。 系啊。 咪 exactly 啲煎羊三宝咁咯，即系我唔可以净系要矮瓜咁样。 唔系佢澳洲啲乌蝇系比较丧少少嘅，因为咧一般澳洲系即系好快噶嘛。澳洲啲乌蝇特别容易拍噶，你唔觉得？个个都武林高手嚟嘅。 系啊，慢到黐肺噶。 系啊，佢唔走，佢觉得即系好似觉得你打我咯，死咪死咯，烂命一条。 你细个嗰阵时有冇玩过啊？有冇捉过只乌蝇喺度系咁戳啊？跟住戳晕佢，跟住就咁放生佢。 咁变态嘅嘢我唔做嘅，要坐一坐其他嘢啦，坐乌蝇。 喂，啲中学、小学、中学成日做咁嘅嘢喎。 我中学嘅时候有比啲咁好嘅活动啊，好过坐乌蝇啊！我冇，同埋我小中学嘅时候我喺香港啊。 哦，食过未啊？食过未啊？乌蝇食过未？ 未喎。 嗱，呢啲系即系澳洲人先试嘅。点解咧？即系你去啲高速公路啦，开好大窗，飞百二咁样咧，你擘大个口咧，得人无啦食几只噶。即系嗰阵时我嚟，我记得我嚟澳洲嗰阵时咧，十几年前嚟咧，真系超多乌蝇，乌蝇都系多到系恐怖到阿妈都唔认得。你着住件黑色衫嘅时候咧，你行喺条街度行一转咧，跟住有个人拍喺你隔篱拍一拍你咧，跟住会见到四五只乌蝇喺你身边。飞开 嘅，呢个系真嘅。同埋有阵时高速公路咧，你揸嘅时候咧，佢咪撞晒啲乌蝇埋嚟咯，我啲乌蝇尸体撞晒喺个挡风玻璃度。 喂，但系我发觉近年少咗好多乌蝇。 佢唔系，因为我之前早几年我已经睇到佢有个咁嘅计划，就系咩咧？佢就放啲好索嘅乌蝇乸出嚟，然后啲乌蝇乸系冇仔生嘅。咁佢哋即系冚完之后咧，即系冚啊，即系搞完之后咧就冇仔生了。所以搞到乌蝇嘅数量大减咯。 喂，嗰啲人几劲，可以识得分啲乌蝇乸索唔索，真系犀利嗰啲科学 乌蝇乸系索啲嘅咧？ 呢个品味嘅问题嚟嘅咩？系咪？ 应该揾啲尖嗰啲咯。佢哋抽咗啲 genetically 系不育嘅，佢哋唔知点样。总之佢哋 GM 只乌蝇啦，跟住知道咧点样搞到只乌蝇冇仔生啦。 咁可能佢哋 run 几次试下，睇下边只乌蝇乸系索啲嘅，咁跟住。 我都听过，我都听过，但系我又冇怀疑系真系呢个原因真系成功咗咯。我以为系有啲气候嘅改变同埋 urbanisation， 所以真系 乜嘢都而家乜嘢都赖咩噶嘛，即系 climate change 系啊 ，climate change 啊， 唔系 嘅高排放啊咁样嘛。 澳洲好多嘢都 GM 嘅，其实早嗰两年咪试过冲咗入去政府嗰个实验室烧 Q 晒啲 GM 嗰啲 crops 嘅嗰啲植物咧。你冇发觉而家啲菜？冇，即系好迟先烂啦。我买棵菜翻嚟摆两个礼拜喺度，都仲系绿色嘅，我都唔知发生咩事。我记得我细个摆棵菜翻嚟一个礼拜就谢啦嘛。同埋啲菜好食啲喎，你冇发觉过咩？而家啲菜甜啲喎，澳洲啲菜唔知特别甜喎。 喂，咁喂，除咗讲完乌蝇啦，喂肥婆咧，喂依澳洲多肥婆咩？仲 少咗喎，好似 系啊，而家兴做 gym 啊嘛，系嘛？而家 health conscious 嘛， 系啊，减 唔 系， 但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明明咧你即系你见住啲女同学咧过嚟嘅时候好纤瘦噶嘛，香港啊嗰啲即系 Asian 嗰啲啦，过到嚟日本啊嗰啲过嚟好苗条噶嘛。佢一睇澳洲一住落咧就肥噶咯，唔知点解，知唔知因为啲水啊？我又肥唔到啊，但系我见住啲女 唔关啲水事， 泵泵胀，即系十个有七个都系咁样咯。 系咁噶，系咁噶，即系佢好多时佢哋会食好多嗰啲雪糕啊嗰啲嘅，啲女仔会上咗瘾咁样食法 嘅。唔一定系，我觉得咁样讲肥婆又唔啱嘅，因为咧唔系就系得肥婆肥，因为即系肥佬都好多嘅澳洲，讲真。嗰阵时，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搭火车啊，哇、哦！你有冇见过啊？搭巴士，嗰个一排位有三个位，嗰人可以坐两个嘅。 即系以前 Melbourne 读书嘛，攞个举高手搭车噶嘛，举高手搭 tram 咧，又冇冷气嗰啲咧。你知澳洲几热噶啦，夏天三十几四十度噶嘛，即系佢真系举高手噶，可以全程。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又高啦，咁我又细，我又矮啦，即系我系即系香港人高度啦。你知对住啲鬼佬心口上少少嘅啫嘛。啱啱食到正咯，佢咪举住。 但系肥到一个地步系咧，佢坐个位度嘅时候系震噶咯架车。 唔系佢坐两个位咯， 系啊，坐两个位咯。喂，但系佢唔想噶，佢真系坐咗两个位嘛。佢唔系牙开只脚， 唔系佢 真系坐咗两个位出嚟。 唔系佢想噶，但系佢坐两个位咯。 系啊。但系近排就少咗啦。你问我嘅话就即系多咗好多，尤其是依十年啦，依十年多咗好多嗰啲咩健身节目啊，成日喺度斗减肥啊，减得越多越好啊咁样，即系咁又以 俾人笑得多，笑得应该俾人笑。我发觉有个得意嘅趋势咧，呢个globalization 嘅趋势系咩咧？当有一样即系 phenomenon 或者一样嘢啦，一个现象或者一样，它通常是一个 phenomenon 啦。当它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一样嘢之后咧，佢就开始会消失噶咯。即系你譬如港女咁样啦，我记得以前读书咧，啲越南仔们都走嚟同我讲港女呢样嘢噶嘛。即系港女系本身一个 brand name。咁你冇发觉呢几年港女少咗？系啊，跟住肥婆已经醉酒佬又讲咗十几年噶啦嘛。即系佢哋自己都 local 人都知道系有呢几样嘢。咁又佢哋又会做啲嘢去。即系又会少咗，即系当佢一样嘢已经系起咗朵之后咧，佢就会改善呢样嘢。我发觉有 系啊 ，exactly， 即系譬如嘴酒咯，我唔觉得多，我觉得又即系我谂当然有睇 suburb 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而家譬如如果喺醒咁样都冇啊 ，OK 啊，即系酒吧都系多咁。 依样我唔认同咯，你 New South Wales 未通早嗰轮先通过咗 One Punch Law 咯，一拳打死人。法案啊嘛，记唔记得啊？ 但嗰啲唔系传统醉酒佬嘛，呢啲系 啊，嗰啲系新 new generation， 嗰啲系丧啊嘛，嗰啲 high 埋嘢噶嘛，应该 唔系啊，佢哋嗰啲好多唔系啊， 唔系噶，都系饮咗酒，不过呢啲系后生仔嘅通常系。 系啊，后生仔。 传统嗰啲醉酒佬就系年纪大啲啊，皮下皮下咁样。 濒临绝种啊！我就应该 即系系咯，着住件 polo 衫，但系个件 polo 衫系冚唔过个肚腩噶嘛。即系你会永远见到肚脐同埋 着咗好多年 嗰嚿肉咁样噶嘛。 同埋佢哋讲啲英文系我到而家都听唔到。 系啊，啲牙烂烂地咁样噶嘛。 吓？What？ 系咯，但系咪大家有新世代嘅醉酒佬接替一样嘢咯？ 讲唔好讲咁耐啊！第九位讲啲其实第九位比较低，我哋讲第八位啦嘛。喂，第八位就系咧，即系澳洲版真情啊，澳洲版爱回家。 嗱，我俾你估 声笑声满载温馨， 呢个系真情嚟噶， 暖入我心爱。 嗱，我想同大家讲咧，即系澳洲咧有两套好出名嘅，而家仲播紧嘅。OK， 一套叫《Home and Away》吓，另外一套咧就系《Neighbors》嚟嘅，叫《Neighbors》咁样，邻居咁样。 嗰套唔系美国嘅咩？ 唔系啊。澳洲噶， 咁个分别喺边度咧？呢两套戏 嗱，分别就系咧，基本上好即系好简单啦，两个唔同电视台做啦 ，OK， 但系就系、是、即系每一集咧，好 standard 嘅就系22分钟嘅啫 ，OK， 但系咧你即系估都估唔到，即系呢套《Home and Away》同埋《Neighbors》嗱两套嘢嚟噶，即系你谂下啦，一套真情，一套爱回家咁样，喺两个唔同电视台播，一套咧就播咗7000集，7000几集，另外一套咧就播6000几集。即系你谂下啦，你由1岁开始睇真情吓、啊，或者系1岁开始睇我回家，睇到你30几岁都仲做紧嘅嗰套戏， 7000几集， 系每日都有嘅，每日都做紧嘅。你有即系其实咧就系咁嘅，《Home and Away》咧基本上个故事 setting 咧就系喺一个沙滩咧，咁你基本上咧就系围绕住个沙滩嘅故事嚟嘅，即系 其实佢系讲海边嘅小城市或者小镇嘅。但 neighbor 就系大城市嘅故事多啲嘅系嘛？ 系 即系 suburb， 但 neighbor 系一个 suburb 里边一条街里边发生嘅事嚟嘅啫。 嗯， 咁都可以做到7000几集，我真系比较服侍佢。OK， 咁当然啦，你话每一集22分钟，咁又讲到啲咩咧？但系都讲到好多嘢啦，因为7000几集啊嘛，系咪先？咁你薛家燕点可以由30岁做到60岁？冇可能啦，系咪先？咁所以咧个换角都换得好厉害嘅。佢点换角法咧？就是、基本上咧每一年咧，佢有一个嗰啲大即系超级大结局嘅。咁不外乎都系咧，即系杀人冧楼啊、死人啊、癌病啊，即系啲韩剧基本上所有嘅桥段咧。我相信每一样嘢都出现过啦，喺即系《Home and Away》或者《Neighbors》，即系我谂唯一冇做过就系啲乱伦啊，或者系即系点讲啊？发觉你阿爸系我阿妈个女嗰啲咧， 系 即系呢啲。 你阿爸系我阿妈个女，呢个真系真系未听过呢、這个。Okay， 即系类似嗰啲伦常惨剧咁样啦吓、啊。总之又失忆又复活，死完之后又发觉有个孖生兄弟嗰啲咧，就一定有出现过啦。你谂下7000几集一定会出现啦咁样。咁就系呢个不死嘅呢个肥皂剧传说啦。OK， 咁而家仲做紧嘅咁样。咁呢个就系第八位啦咁样。咁其实咧喺一个好紧要嘅嘢就系咧喺呢啲咁嘅剧集里面，你谂下做3000几集又唔红都做到红啦，系咪先？咁都出咗好多红明星出嚟嘅，咁其中一个系我哋第七位嘅占据者，阿糖水。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 Carly Minogue 啦。咁你哋可能就后生啦，唔识啦。 鬼过嚟噶 呢个你。我怀疑你都系扮后生嘅，卡点讲其实真系我个 generation 嘅，老实讲，即系我呢啲70后嘅就会识嘅。咁当年咧，真系佢嗰首佢同 Jason Donovan 嗰首Especially for You 咧，都真系红到香港啊，香港 K 场啊。 OK， 系啊， 真系唔知噶。 系啊 ，Especially for you 咁样噶嘛，嗰首歌系、啊、 你唱咗噶啦，系嘛？ 唱咗噶啦，系啊，唱咗我唱歌系咁就咁Carly Minogue 就系 Neighbor 出嚟嘅，咁另外有个男仔 Jason Donovan 啦，咁点解会拣 Carly Minogue 咧？咁即系其实我哋好多中国人咧，咪成日讲咩沟鬼妹嘅，沟鬼妹啊，咁但系其实鬼妹。即系我唔叫鬼妹，我叫西妹咧，就会有好多种。 西妹仲差。 西妹有好多种噶嘛，即系你由俄罗斯妹又西妹，你法国妹又西妹，澳洲妹又西妹，系嘛？咁即系其实基本上你讲沟鬼妹，我知你其实对鬼妹嘅认识系好浅薄嘅，即系等于我哋唔会讲沟亚洲妹噶嘛，我哋会话台湾美眉啦。泡菜妹啦、假妹啦，咁样我哋会咁样分噶嘛？咁但系我又好难表达俾你听到底乜嘢系即系譬如泡菜妹，可能好难表达俾你听佢个文化特质系乜嘢噶嘛？咁我唯有拣一个人版俾你睇，嗱、這、呢个就系卡里面露啊，呢、這个就系澳洲妹啦，而家就中女啦。咁但系佢系 neighbor 出身，当年系一个即系其实佢做咗 neighbor， 即系话佢一个邻家少女咯。咁其实咁你点解唔揀譬如 Nicole Kidman 啊，或者系Kate Blanchett 啊嗰啲？ 系咯，点解唔揀啊胶面人咧？ 胶面人，因为胶面人佢已经成个形象咧，已经盖过咗佢嗰个。 Nicole Kidman 系胶面人啊？ 系啊，爆石话佢系胶面人咯。因为佢而家系 glamorous 嘅路线噶嘛，即系佢成日做啲好 larger than life、好 Hollywood 噶嘛，所以你睇。 佢个形象系咁样。譬如咧 ，Kate Blanchett 又成日都好知识分子咁样走出嚟噶嘛。但系 Carly Minogue 咧，佢就系、是、咁，但系 Carly Minogue 就真系一个澳洲妹，佢做 neighbor 出身，系一个邻家女孩，即系澳洲佬见到呢啲咧就会觉得佢系个女嘅。咁跟住咧，但系咧佢咧就后屘走咗英国啦，就做咗即系天王巨星啦，就唱歌啊。咁如果你听佢喺英国讲嘢咧，佢系成口英国口音嘅，所以其实你都睇到，其实澳洲咧喺呢十年八年咧，即系嗰个转变，同埋即系澳洲年轻人好多时候会去外国啊，要去外国发展啊，同埋只不过系呢十年八年咧，或者十几廿年咧就有钱咗啦，即系同埋嗰个国民自信咧都系好近期先至建立噶咯。 对我嚟讲，呢个 concept 好奇怪，即系你本身系外国，咁你去再去外国发展。但系其实即系调翻转嚟讲，澳洲对澳洲到澳洲人嚟讲，你可以去美国去荷里发展，就系、是、去外国发展咁样咯。 系咯，就系、是、咁。 即系好威嘅样嘢，因为其实唔多嘅，讲真。 系啊，同埋即系始终呢都系细词咯，即系譬如 Rupert Murdoch， 你都要去，你都要做美国人啦。 系啊，即系我哋都唔系话太多呢啲出产呢啲比较即系明星都系讲去多几个啊 Russell 啊咁嗰啲人啦、 啊。系啊，咁同你睇翻 Carly Minogue， 即系佢个特质，譬如即系好似好即系好真啊，感觉好真啊，但系又好假啊，因为即系作为一个商品，即系佢系完美嘅，基本上作为一个商品，即系佢冇咩 睇啲咯， 即系冇咩唔好嘅新闻啊，系系啊，即系。鬼妹唔一定大隻噶啦，即系 整。如果佢嗰年就冇 internet 啫，如果佢嗰年有 internet 啦，打把相俾你睇啊。 即系佢系保护得好好噶，佢系保护得好好嘅。 OK， 喂，咁讲开电视啦，喂，咁讲完第七位咧，就讲第六位就系咧，即系我谂香港人唔系好知道呢度，但系咧喺澳洲喺即系早期嘅时候咧，即系当我嚟嘅时候咧，我开电视我系唔中意睇电视嘅，点解咧？因为我每次睇电视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好奇怪嘅广告，咁我示范一次其中一个广告俾你睇，咁其就譬如啦，卖窗帘咁样啦 ，OK， 咁咧个广告一开始就。窗帘冇病，好病，好病啊！平时40蚊，而家几钱？20蚊，20蚊系20蚊啊！你有冇谂过窗帘系20蚊啊？跟住个肥佬喺度拎住啲窗帘喺度揈啊，咁又大叫，跟住啲数字20蚊，20蚊，跟住喺成个电视机画面都系个20个字咁样咧。 得喎呢个， 系每个广告平均10个有4个广告系咁样噶，可以维持15秒噶，但系就系喺度，即系我会 title 呢个叫勾叫广告咁样啦，即系基本上系攞住啲嘢，无论系买咩。咩？无论系卖肉又好啊，卖衫又好，都要拎住啲衫，好平，好平，好平啊！冇可能咁平啊！点解咁平啊？20蚊，而家系20蚊啊！跟住就系系咯，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嘢。你有冇见过？你有冇睇过？ 好多坎培拉特别多， 点解？ 唔系啊嘛，而家少咗多啊。 唔同噶，坎培拉啲广告同 唔系嗱，你话坎培拉多，我同意，我觉得阿德雷德。南澳反而仲多， 我冇去过，冇住过嗰度。 因为我啱去读书嗰阵时系呢个问题疑惑咗我好耐，就系、是、究竟应该系真嘅广告啊，定系恶搞嘅广告咧？我喺度谂，系咪即系呢嗰啲咪啲恶搞嗰啲叫做咩啊 parody 咧 ？parody 即系嗰啲恶搞剧咧？我谂系咪我恶搞咧广告？冇可能。咁样可以当一个广告卖出嚟噶嘛？系咪先？尤其是香港过嚟嗰啲，冇可能，你点都有啲制作啊！你冇可能 制作噶喎， 系你冇可能 牌咁就嗌15秒，咁就广告就 系 咁。 系我重复20蚊，跟住仲要讲10秒，我真系谂呢个冇可能噶。我研究咗好耐，我研究咗。 讲真，呢几年少咗好多啦，真系少咗好多，真系有啲制作费啊，真系揾咗啲广告公司做。如果唔系，真系呢啲小本经营嗰啲广告真系唔掂，搞唔掂。 都唔系。系啊，我Canberra 有间 law firm 咧，专系揾佢对仔女出嚟买广告咯，跟住买广告系回头，因为一时佢个仔就系超人， 嗰阵时佢真系揸飞船，好啦无厘头，真系我唔系真系好啦无厘头，就攞翻 我以为 嚟 佢 嘅。 话，我以为佢系离婚999，离婚 唔系 好平， 唔系，如果咁样我都可以接受啊，即系我鸠叫广告，你话鸠叫广告都好啦，但系佢都即系起码有个 message 出到嚟俾咗你啊，系咪先？佢鸠叫啫，如果广告系完全系冇 message 嘅，佢咪无端端咧，佢有几个唔同嘅版本嘅，有一个就佢个仔揸飞船，跟住佢孖仔出嚟咯，跟住无端端就 call boomers 咁样，跟住系间 law firm。跟住咧，另一个咧就唔知佢个女定佢老婆跌咗落楼啦，跟住佢个仔又变咗超人去接住佢老婆啦，系完全勾唔搭八个，你系都唔知系想讲咩嘅。但系佢系攞翻埋广告咯，我系觉得好经典，我觉得呢啲系要保留做成为文化遗产，应该澳洲文化遗产。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澳洲最出名嘅即系支叫广告啦。OK， 喂，咁讲翻啲即系讲完啲电视啊成啦，咁不如讲翻啲日常生活嘅啲嘅嘢啦，不如讲下饮饮食食啦。咁喂，呢个咧佢去到边啊？第六位咯，第六位就系呢个嘅 flat white 啦。 flat white 咧就系一种咖啡嚟嘅，咁中文咧就叫唔知叫咩啦， 度度都有 啦。如果直啊，直译 就。 唔系，但系度度都有嘅咩？点解喺澳洲特别 ？Flat white 系一种澳洲嘅咖啡嚟噶，你有所不知啦。 我嗰时咧，嗱，我第一次翻香港嘛，嗰时喺度扮型啦，喺度扮好外国仔翻嚟咁样啦，咁跟住同人讲，喂，我要杯 flat white 啊，唔该。跟住去到去，我最记得噶啦，去间即系香港嘅连锁咖啡铺，喂，唔该，俾杯 flat white 我啊。跟住佢话，先生咩嚟噶？咩 flat white 啊？ 嗱，你从今以后咧就可以去 Starbucks 嗰度买 flat white 啦，因为喺2015年嘅1月7号咧，美国嘅 Starbucks 咧就正式推出咗呢种澳洲 flat white 呢种咖啡啦。 其实咩嚟嘅啫 flat white 其实你有冇 解释俾人听 咧？你哋有冇试过解释俾香港嚟嘅亲戚朋友听咩系 flat white？ 咖啡咯，咖啡唔系，我记得我去 Starbucks 好似都有饮过 flat white 噶。 香港 系啊，唔通我记错？ 澳洲嘢嚟喎，而家 可能有，而家可能有，系啊。 而家我哋進即係我哋 export 呢啲咁嘅文化遺產去咗其他地方噶啦嘛。 嗱，佢又唔係 white coffee， 佢又唔係 latte， 佢又唔係 cappuccino。你點樣解釋俾你親戚聽？ 佢唔係 white coffee 咯，唔係 white coffee 咩？ 佢係 cappuccino 冇咗浸泡咯。 系咪？ 我学过冲，好似 flat white 系，唔系 cappuccino 系多奶啲嘅， 系嘛 ？flat white 系少奶啲嘅。 喂，你谂下，如果泡沫咖啡冇泡沫，咪真系一杯普通嘅咖啡？ 其实你问我都超明有咩大分别，饮落去其实都系差唔多嘅。你问分别唔系咁大，因为 cappuccino 系面头佢有浸朱古力粉，所以你有浸朱古力味咯，同埋有啲泡。 冇一浸朱古力粉系冇咁多泡咯。 我谂佢就咖啡， 所以就叫 flat white 咯。 咁喺美国推出咧，有啲美国人咧都喺 Twitter 嗰度咧 tweet 咗啲呢啲咁样，又 tweet 咗即系佢哋去 Starbucks 饮 flat white 嘅一啲嘢嘅。咁有啲咧就坚持呢一个系一杯 cappuccino 嘅。I got the new flat white at Starbucks. It's a cappuccino. That's it. A cappuccino. 咁样，咁都几受欢迎。咁 Starbucks 亦都推出咗啲，即系喺美国咧，亦都系写低咗有啲，即系解释到底乜嘢系 flat white 啊咁样嘅。就系 ristretto espresso shots rise to the surface with velvety steamed wholemeal。 诶、欸，咁怪讲系咪真系基本上我要个 shot， 跟住加啲奶落去啫嘛？ 系 唔系啊？我觉得写啲嘅好癫嘅，我真系我睇出呢啲我都唔 Q 明嘅，想讲啲咩？咁即系一杯咖啡啦，点解我写得咁多嘢出嚟嘅？ 其实就系咁啫嘛，其实 flat white 就系一杯好普通嘅咖啡嚟， 佢做 Q 普通啫嘛。 系啊，咁其实 唔系，其实佢都系 espresso drink， 咁但系佢又冇 latte 咁多奶咯。 我觉得佢代表咗澳洲嘅，就系、是、代表咗澳洲嘅特点就系咩咧？就将啲好 Q 平凡普通嘅嘢搞到好似好 Q 特别咯 。都系嘅，都系嘅。 澳洲好中意做呢啲嘢，你冇发觉噶嘛？ 嗱，咁讲开特别啦，咁呢个澳洲一定特别噶啦。咁呢个咧，基本上我记得《月时报都有一两集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呢个 Veggie 米啦。OK， 嗯。 Veggie 米，喂，有冇中文译名咩？系 Veggie 米啊，牛肉酱啊？ 唔知喎，呢啲嘢根本你冇可能喺亚洲可以买到嘅，咁呢啲硬嘢。 Veggie 米真系澳洲嘅十大，即系名列前四啊！真系冇讲笑。 我有食过啊嘛，就未有啲似通渠佬咯。 屋企啊？咩叫通渠佬？ 通渠佬 你唔知咩？香港嗰 啲 啊，通渠嗰啲啊，佢真系好似系。 你屋企有冇啊？你哋屋企有冇啊？ 即系你有冇通渠佬定咁冇乜钱买啊？ 乜钱买？ 我冇呢啲，我通常当杀虫水。 最近出咗牙膏装喎。 哇 ，yuck！ 好啦，但唔系你要解释啊。嗱，即系大家可以幻想一阵味咧，就好似你用通渠佬倒落厕所，咪焗阵烟上嚟嘅，就系好类似好接近嗰阵味嘅，加少少牛，你再加多少少牛肉味落去，咁就系嗰只 feel 啦，嗰只 feel。 BGM 系每一个澳洲人都食嘅，即系本地 唔 嘅， 系 每 噶， 一 后生嗰啲都唔系噶。 食噶，一定食，几乎一定食噶。 嗱， BGM。 我人生食过一次，就系咧，我做新郎哥俾人玩嘅时候咧，就要食 BGM sandwich 咯。 喂，但系唔系咁样食噶，你知点食噶嘛？即系 点食？点食噶？ 其实系查好少噶，即 系咩？ 系啊，即系你系查，譬如两，即系好少好少好少。咁你炒牛油个 toast 先要查好少，即系两滴咁样嘅咋， 哇！咁即系因为 就 我 铺喺个 系 面度。 因为就味太劲啊，所以真系净系两滴都够啊！ 系啊，咁样食噶。 真系通渠佬啊，喂！ 通渠佬味咯，咁系嘛？通渠。 喂，佢头先 你 阿 Sam 试 话 下， 有啲牛肉味啦，咁但系其实咧系冇牛肉噶。 其实系菜 veggie 嘛。 系啊，其实就真系基本上系发酵出嚟嘅一种味道嚟嘅，所以即系啲烤味都系奇奇怪怪咯。 O K 嘅，咸咸香香咁噶， 我知道有人嚟捞粥咯，咁但系真系 捞 太过 粥 分啦。 哦，咁呢个新食法， 糟蹋咗碗粥。 咁嗱，即系呢个就系即系澳洲四大名著嘅 resume 啦。OK，咁讲开食啦，咁冇理由唔讲呢个，咁就系澳洲国宝之一，我哋嘅袋鼠啊，名列我哋第三位嘅。OK，喂，点解袋鼠系讲紧食嘅咧？喂， 唔系啊，我觉得咧系充分咁样将澳洲嗰个独特性表现咗出嚟。 点解咧？ 因为你搵匀成个地球嘅国家咧，系冇一个国家咧会食翻自己嘅国宝啊！之后哇，国宝，我哋要将佢摆上国徽，然后食咗佢，系冇 系喎，我真系未见过有啲系摆喺国徽上面嘅嘢系食嘅，系超级市场度系有得卖嘅，系 唔系 同有时啲价钱同啲牛肉差唔多。 即系你睇下，譬如中国咁啦，强国咁乜都食噶啦，已经我享晒朵啦，已经乜都食，系都唔会食熊猫。你未听啦？你冇唔即系你未听过有人食熊猫噶嘛？系咪先？ 或者 咁 鼓励啦， 你即系譬如美国咁样，白头鹰系国徽啦，即系国家嘅象征啦。咁唔会有人走去射只白头鹰落嚟烧，系咪先？唔会啊嘛，啱啱嘅。即系澳洲先咁坚话，喂，袋鼠系澳洲国宝，我屌得闲要杀咁啲都嚟食咁样。 喂，熊猫就系绝种，我袋鼠通街都系，大佬有 咁， 啲 但系 其实又唔系通街都系啫。我嚟澳洲即 通街都 系， 系 以前 你 city 住太耐，唔系你 city 住太 系 camper 有 屌你 camper 真系。无端喺嗰个City Circle 嗰度咧，有个大回旋处咧，趴 house 地面嗰度跳咯，嘣嘣嘣嘣咁样， 真系有噶，真系噶， 真系有冇人 有噶， 理 吉去到。 Canberra 系 Bush Capital，跟住咧喺啲大学度咧，跟住即系每逢嗰啲breeding season 咧，嗰啲兔仔周围走咯，一地兔仔咁样周围走咯。 哇，唔怪之得成街，即系超级市场又有兔肉卖，又系啊，有兔仔肉卖啊，有袋鼠肉卖啊，咁样咯。即系我都好惊讶嗰时， 好拉 吓， 同埋 食袋鼠唔系话好， 袋鼠真系 好 拉 样 难 咁 食， 善良。 好拉难食。啲袋鼠咧，即系我都唔知道，除咗我嚟，嗰啲食又唔食得，因为好拉难食啊嘛，你明唔明？真系好拉。 O K 过你食过，系咪？你知唔知煮噶？ 唔系佢唔系你同啲听众讲下嗰个味道，其实就好似狗肉嗰种咁嘅味，有少少似狗肉味，因为我食过一次，有少少似狗肉味。然后佢嗰个 texture 咧就好似柴皮咁样咯。 你食袋鼠肉咧，要唔可以唔即系好似食牛肉咁噶，要煮半生熟噶。袋鼠肉系要半生熟先好食噶， 好 即系好 酥啊！ 食嘅。 系啦，我仲有跟住再加阵羊嘅酥味落去。 系啊， 净 其实个 系浸酥味啫，净系浸酥味，唔系浸羊。 个 texture 系似牛肉嘅，咁但系即系冇咁冇人话俾你听 好劣 系 质牛肉咯。 冇人话俾你听系袋鼠肉，你唔知噶，你以为 我知，我一食佢就知我同你 系咩？ 真系好独特嗰个味道。 有啲人顶唔顺噶，有啲人同佢讲话袋鼠肉，咁佢唔食噶咯。即系譬如话兔仔肉啊，咁都唔食噶。即系话兔仔咁可爱，都 兔 食咁样。 跟住又成日撞烂啲车咯，啲袋鼠黐下先嘅。 喂，即系我谂我喺城市住得太耐， 自杀嘅时候冲出嚟，冲出嚟撞你架车。 喂，嗱咁啦，袋鼠国宝讲完啦，咁喂最尾嗰第二位咯，都去到第二位噶咯，吓依开始即系同冠军争，即系好近噶咯。第二位咩？就系、是、人字拖。点解人字拖咧？ 冇错，人字拖，因为人字拖系澳洲制服国服嚟嘅， 系咩？佢 系 点样睇得出啊？ 唔系，因为你譬如你去任何一笪世界任何一笪地方啊。 咁如果你见到有条友，佢无论去边都系挞住对人字拖咧，佢一定系澳洲人。 其实都唔系嘅，有可能印尼人嚟嘅。 唔系，但系佢尤其是都有可能，但印尼都冇咁统一噶，澳洲系好统一噶。即澳洲是无论男女老幼任何年纪都是拍住对人字拖，而他总是会，即同埋最经典是什么呢，就穿牛仔裤拍人字拖。 我都支持一下呢个讲法啦，刚才讲的第唔知第几位卡里面洛，他2000年奥运的时候他都是最闭幕的时候他都是企一个巨型人字拖那里入场的，所以证明这个 national icon 呢两样东西都是。 真的很乸型啊，但是哪个国家发明，我想知道人字拖究竟是哪个国家发明，是不是中国发明？ 不知道。 喂，但是我来澳洲的时候呢，我不是见得多人字拖，我反而见多人不穿鞋，不穿鞋行街。 挺精彩的， 你 觉得。 但是你在哪个 stay 啊，那时候 是。不是啊，去纽西兰在雪梨，周街都是即是成日你见到十个有两个都是不穿鞋的。 多的，即是他仲在市中心商业区啊咁样。 但不是乞衣，但是不是乞衣。但不是乞衣。 但不是乞衣啦，少女那些的。 跟住呢好得意的，跟住呢我有一轮呢在餐厅里见到呢，他说什么 no barefoot 咋嘛。即是他如果你不穿鞋他不招待嘛。 哦， 你有冇见过？有冇见过啲拍？有一轮有啊，而家冇晒啦，而家冇晒啦，可能俾人话多吓。 而家真系少人唔着鞋。 我但好惊喎，但系成街咁样又多波嗰阵时，即系如果你夜晚又多波喺张又成，即系惨脚噶。但系即系你好多男女老幼都系唔着鞋。 唔系你明白一样嘢，首先要条街有人先会有机会有玻璃樽噶嘛。咁你知澳洲好多地方条街系冇人噶嘛夜晚。 唔系佢哋唔怕惨脚，因为佢哋有枕啊嘛。 哦，已经行到有 系啦，冇错，所以佢哋话生枕好啊，咁样唔怕啊，唔怕，咁样有保护啦，咁样啊，系、哦、真嘅呢、這个， 即系呢个我都觉得系 唔信。嗱，你大家唔信啊，你听日搵日走去出去尖沙咀行下啦，你见到你留意一啲鬼佬，无端端有条鬼佬咧系孭住个背囊，挞嗰啲人字拖，嗰个一定系澳洲人，唔信你问下佢，冇呃你，真系冇呃你，英国啊，美国啊，唔系咁样啊，真系唔系咁样，系澳洲先系咁样。国服嚟啊，冇办法。 系呢个肯定系，肯。 啊，国服嚟咯。 有特色嚟嘅系。 啊，喂，咁我到最尾啦喎，今日嘅最尾高潮啊，就系最第一位啦，吓，第一位系咩啊？唐水，由你揭晓。 呢个就系 secret ballot， 即系不记名投票啦。呢、這个就系、是、我谂，呢、這个我谂就系、是、我就系我谂到唯一呢个澳洲对呢、這个呢、這个地球嘅贡献就系呢个发明。唔知道大家点睇？ 唔系，我谂应该系大规模去采用咯，即系正式纳入嗰个投票系统系嘛？ 嗱，就系咁啦。呢、這个 secret ballot 第一次出现嘅地方咧，就系、是、塔斯曼尼亚，就系、是、日子咧就系1856年嘅2月7号。 哦， 系啦。咁其实呢个不记名投票系曾系譬如美国咁，美国咧佢系引用呢、這个就叫呢样嘢做 Australian ballot 嘅。 哇，咁威水！ 系啊，劲抽噶。咁其实呢样嘢真系好劲噶，即系大家谂下对呢个民主嘅贡献咧系非常之大。 真系影响深远喎、啊！呢个虽然呢个我之前讲都好，即系十样嘢有七样嘢都系即系搞下 get 咁样，但系今次呢个真系比较认真啲，即系喺澳洲喺呢个世界嘅政治版图里边占一个好大的席位、 啊。系、其实澳洲好多嘢都走得好前，反而以前咧好多嘢都走得系西方嘅前瞻，因为边缘地区啊嘛。即系变咗佢容易改一啲嘢，你唔同话老牌国家或者同埋人口多，因为人口又少咧，咁其实好多嘢好易改。你譬如话女性投票权啦，即系第一个系纽西兰啦，跟住第二个其实系澳洲啊，两个系拍住咁样做，因为同时间咧，美国同埋英国系仲未有呢样嘢，系迟咗成唔知差唔多20年先至有嘅，即系女性投票权。咁呢个 secret ballot 又系啦，呢、這个又系即系大规模采用啦，系我觉得系即系都系一种点样讲，象征住先进嘅一种象征咯。 嗱，以前就系咁咯，以前咪咁先进咯， 而家唔得， 咪喺雪梨桥上面喺度慰藉啲中国旅客咯。 唔系，我觉得而家 唔前进， 同性婚姻系到依一刻澳洲都系唔承认噶嘛。我依个觉得我真系不能接受，我都唔明点解而家好似搞下翻转头咁。以前我就不嬲系走喺前端噶， 即系而家开始又好多嘢都越嚟越后啦咁样。 系越嚟越后咯。 冇噶，你亚洲杯你都要踢亚洲杯，你而家系亚洲部分嚟噶啦嘛。讲乜鬼西方国家？ 喂，其实咧十大之上咧，我觉得仲要有两个，呢两个咧点解系唔入十大咧？因为实在太超然我地位。 都我觉得系应该系十大之上。第一第一位唔系第一个啦，讲第一样嘢先啦。第一样就系呢、這个啊 NXX 啊，大家有冇听过？ 咩嚟噶？ 大家冇听过啊？ 唔识噶。 但系咩嚟噶？咩 X 啊 ？X 我知。 即系NXX 咧，就系点算咧？就系、INXS 嘅，就系、嗰个大写嚟嘅。咁咧呢对 band 咧系好出名嘅，因为系第一对咧。是最最红的时候差不多是70-80年代啦。咁是第一对 band 呢是澳洲 band 是红遍全球。即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呢是都有演出要举办演唱会的。是全球的全球咁红的。咁当然之后去了美国和英国啦。咁但是源自澳洲仲要是澳洲是即好似嗰啲巡回喺啲巴度巡回演唱咁样呢后来被人发掘咗就去咗外国的。咁点解选佢呢点解选佢呢咁当然系佢好出名啦好经典啦好多首歌啦例如好似最经典嘅就係 Never Tear Us Apart 啦。咁而最特别嘅嘢呢就佢个主音歌手呢系喺香港长大喺香港受教育。咁大家梗係话嘩咁劲。咁当然佢读嗰啲学校唔系你同我读嗰啲啦系国际学校啦。即係 渔农处农乡会嗰啲嘛。 唔系应该系嗰啲半山嗰啲呢。咁样啦咁、那个主音歌手系喺香港长大喺香港读呢个国际学校嘅。咁系识讲国语嘅。咁后来就返咗嚟澳洲即係长大咗之后即係10多岁嘅时候就返咗嚟澳洲啦。咁就组成咗一支乐队。咁呢到佢成咗名之后呢佢又搬咗返香港住嘅因为香港税平㗎嘛咁因为即係好多名人都系咁样唔喺澳洲住因为点解呢因为澳洲要交澳洲税嘛咁就搬咗啲税率比较低嘅地方住。咁后来不幸地就过咗身啦咁个主音歌手其实就叫做 Michael Hitchens。咁就係好著名嘅即係红咗20年嘅呢对 band。咁其实你而家对譬如同啲上咗年纪可能50多岁嘅人讲NXX 呢佢会知道你讲咩囉。 唔使咁老我都识到。 你都识。咁到先你话唔识。 唔係 ,NXX 嘛佢嗰个读法系。 NXX, 係囉。 NXX。 NXX 啊。 係啊 ,NXX, 咁同埋嗰个系好多歌，同埋嗰个 Michael Hutchins 咧，系头先讲个 Cardi Minogue 个佢男朋友嚟噶嘛？做过有段估计，有段估计系。 依个男神嚟噶，系嗰个年代嘅男神嚟，那个全部所有好多个澳洲女仔都中意嘅。不过即系呢个系一个传奇嘅乐队啦，能够、即系好似等于香港嘅 Beyond 咁样，能够喺酒吧度卖唱卖到去全球开演唱会咁样。 劲啊，劲啊！ 系啊，咁都系有，甚至乎做有个电影，即系澳洲系做咗个电影出嚟去讲佢哋嘅故事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咧实在系太经典啦，所以系应该系十大之上，应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嘅 icon 啦。咁另外一个更加劲嘅系咩咧？大家唔讲可能大家唔知道，就系、成龙哥哥啦。 关咩事？ 你知唔知成龙哥哥其实系喺 Canberra 长大嘅？ 我真系唔知喎、啊， 真系 嘅， 唔系话即系佢阿妈去咗 Canberra 啫嘛，系嘛？ 唔系啊，成龙哥哥系喺 Canberra 读过书啊，因为我以前我同个同阿成龙哥哥都系同一间学校噶，即系 你系师弟。 唔系我，即系佢，因为佢喺 Canberra 长大噶嘛，咁咧佢嗰阵时系。佢老豆系做厨噶嘛，系帮中国大使馆做厨师噶嘛，咁所以成龙小学嘅时候系喺澳洲读过书，喺澳洲长大。 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知道张智霖喺澳洲嘅啫，喺澳洲出嚟嘅啫。 系咪？咁 啊，成龙真系呢个真系估唔到啊！ 系啊，所以成龙哥哥其实系，所以成龙哥哥久唔久都间唔时都翻 嚟澳洲。 应该咁我唔知喎、啊。 我觉得呢个流流地咯，你不如唔好计埋蔡澜。 点解咧？呢个点解咧？ 蔡澜成日都讲澳洲嘅，唔知咩？成日都介绍啊澳洲咩食啊？ 佢喺澳洲长大啊嘛。你睇而家成龙哥哥几出名系咪先？咁梗系要 mention 一下佢个名啦，系咪？ 哦，系系。 哦，佢个仔又出名啦，系咪？ 唔讲唔知喎，真系而家。 系、啊。 喂，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到呢度啦。嗱，今日我哋就吓、去同大家介绍吓、澳洲12大产物啦。咁希望吓、吸引到你，除咗得啖笑之外，都吸引到你嚟吓。嚟移民嘅新熱點啦，希望成為嚇、香港人嘅、啊，因為香港都係不宜久留。OK， 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啊，拜拜。 拜拜。